关云长知世恶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。 纸花从这个万丈深渊里边把五格南还有这个公子钟林给叫上来了。上来以后，纸花一再的问呢，说你们主仆二人怎么会落在万丈深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五国南呐、啊、张口是大骂五国北，告诉智化说这小子他不是人呐、啊、他是一个活畜生，他是披着一身人皮的狼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智斋主，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吧。这五国南呐、啊就讲起了五国北他害人的根由。要说这个五国北啊，嘿嘿，他早心怀歹意，对这位小姐亚楠早已经是垂涎三尺，只是没有机会下手。恰巧这一回钟雄遇难了，得到这么一个机会，他呢就把小姐扶到马上，他牵着马，五国南背着公子，两个人呢从这个后寨的大门出来以后，走哪儿呢？当然了，他们也是先走摩云岭，绕过白云涧。这一道上，这五国北啊始终拿话就试探五国南。哎，哥啊，咱们再往前走，您说到什么地方了？嗨，五国南告诉他说，再往前走啊，那就是廖花岗，往廖花岗呢再往前走，那就是廖花滩，那个地方荆条特别多呀，山路特别的危险，咱们得多加小心。哎，是哥，多加小心。哥，您说啊，古时候有这么一句话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是啊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对呀、啊、您看您也这岁数了，我呢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嘿嘿，想办法得给咱们武家传后，您说是不是？哎，现在都到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说这个话呢？您应该想一想啊，您是不是应该成家了？哎，兄弟，我都这把年纪了，我还成什么家呀？不过你年纪轻，以后呢等咱们到了越州倒说吧，到了越州以后先打听打听，看看咱们寨主爷情况到底怎么样。如果说呀寨主爷真有不测的话，兄弟啊，咱们先想办法呢给小姐找一个合适的人家，先把小姐给嫁出去，然后哥哥我呀再给你打听着有合适的。兄弟，哥哥一定记着你的事儿，我呀再给你成家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哎呦，哥哥，您这话呀倒都是一番好话，但是有一样啊，您说这可多费事儿啊，是不是？您没看见吗？这回咱们家寨主爷这一次啊，嘿嘿，以我看是凶多吉少，您看人家来了多少人呢啊，寨主爷再想活命啊，恐怕是难上加难。嘿，你怎么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呢？什么叫不吉利啊？是明摆在这儿搁着呢。您说到了越州啊，您还想把小姐找合适的人家，您呢再给我说门亲事，您说这不是费两道手吗？这又何苦呢？干脆哥哥跟您这么说吧，我就早就看上这位小姐了，是不是？我跟小姐我们两个人。刚说到这儿啊，吴国南背着公子钟林把眼睛这么一瞪，国北 你这说什么呢？啊，你是人吗？啊，郭北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不是，我这是跟您开玩笑，我就这么一说，你就是这么一说呀，你都应该损去20年的寿数，知道不知道？啊，怎么能够这么胡说八道呢？你要哥哥，您干嘛生气呀？是不是？走着走着呢，可就走到万丈深渊旁边了。这个吴国北特意，哥，您过来，啊，我干您点事儿。这吴国南不知道是机呀，背着钟宁公子呢，可就过来了，也就刚刚来到他身旁。万也没有想到啊，这个吴国北啊，用浑身的力气就把吴国南往下这么一撞，就这一下啊，把吴国南和公子钟林就撞下了万丈深渊。多亏呀，有这棵老松树枝叶茂盛，搭成跟饼子似的，把他们主仆二人给接住了，要不然的话呀，哎，定死无疑呀。哎呀，说到这儿，吴国南是老泪纵横，指债主，今天如果不是碰见您老人家了，把我们主仆二人搭救上来，我们呐，不是饿死在那儿，也是让狼把我们给吃了，这真是老天有眼，让我们遇见您老人家了。哦，智化听完这番话，心中暗想啊，怪不得我以前就看着吴国北他不是个东西，他是兔头蛇眼，鼠耳鹰腮。说智化为什么从相貌能看出这个人来？我说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命由己定，相由心生啊。说自己的命运谁也主宰不了，完全由您自己来决定。相由心生，甭管这个人呐，五官长得怎么好看，怎么难看，但是您得看他心术正不正。说挺漂亮的小伙儿，这两只眼睛老贼么鼠眼的，您放心，他呀绝不是什么好人。智化早已经看着吴国北这个人呐，绝非善类，曾经向钟雄见过义，说这样的人不应该留在山中，劝哥哥早点把他轰走。无奈钟雄一再地说，有我在他不敢怎么样。今天听吴国南这一番话讲完了以后，智化不由得心生怒火，问了问国南呐，那吴国北他带着小姐奔什么地方去了？啊，我看他们好像是奔正北方面走下去了。哦，那么你带着公子打算奔什么地方去呢？啊，没别的，我要背着公子呢，我们要奔越州府。哎，听我的，不要奔越州府了啊！大寨主现在已经到达陈启望了，我看你啊，还是带着公子赶快奔陈启望，让他父子团聚，你看怎么样啊？是，您想啊，吴国南到这会儿也不敢说不去呀。哎呦，那什么，智寨主，您这腿啊，我的腿受点伤。啊，没别的，您出来的时候啊，我怕我背着公子走这个山路磕着碰着的，所以呢我身上还带着点刀疮药，来吧，我先给您用上点吧。这吴国南呢赶快拿出点药来，也就给这个智化呀上了点药，又裹了裹。行了，听我的话，你们奔陈启望吧。哎，是奔陈启望。啊，不行，那中间可不能变卦，你得给我起誓。啊，智寨主，怎么您还让我起誓？赶快起誓。哎，是，我起誓。吴国南呢跪在地下发下的誓言，也是过往神灵在上，我今天背着公子奔往陈启望，如果要有二心的话，叫我让水淹死，让我上吊死，您看是老爷，我这么说行了吧？行了，你就赶快背着公子奔往陈启望，我奔那边下去， 我去追赶那五国贼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得把小姐叫下来。哎，多亏您了，您赶快叫小姐去吧。这样，智花跟他们分手，急急忙忙地冲着北边，智花可就走下来了。走了挺老远的，见前边有这么一个树林子，猛然间呢，就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个女孩高声叫骂：“吴国北，你真是个畜生！你敢怎么样啊？啊，吴国北！”又听见吴国北啊，在那儿一阵淫笑：“哈哈哈哈，小姐，你何必这样呢？啊，你看现在你们家已经落了难了，你也不是千金小姐了啊。”跟您实话实说吧，我五国北早已经看上你了，你就顺从于我，你看如何呢？你这个畜生真不像话，我恨不得剥你的皮，吃你的肉，放解我心头之恨。听到这儿了，智花呀，拔出刀来，灭族千宗，来到树林子里边仔细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感情啊，这个五国北已经把亚南小姐绑在了一棵树上，他正要动手动脚。智花看到这儿，气壮肝胆，把胸膛爆炸，蹭蹭箭步过来：“五国北，你休得猖狂！”五国北回头这么一看，哎呦，万没想到啊，智花怎么突然之间来了，就好像从天而降一般。五国北。吴国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：“哎呦，智寨主，智寨主！”吴国北什么话也甭说了啊，我刚才碰见五国南了啊，今天我要你的性命。说着话手起刀落，就这一刀啊，整捅在吴国北的胸膛这儿，刀往下这么一划，这肚子可就破了，肠子肚子全流出来，当时吴国北是气绝人亡。智花赶快上前，用刀子就把这个绳索全都给切断了，这才救下来亚南小姐。“哎呀，智叔叔，多亏您来了。”“哎呀，姑娘，什么话都别讲了啊，赶快跟着我见你的天伦去吧。”于是从旁边的树上边把那个马拉过来：“小姐，你赶快上马吧，智叔叔，来来来，跟着我一块儿奔往陈其洼。”这么着，智化牵着马，小姐骑在马上，他们叔侄二人就奔往了陈其洼而来。那么五国北呢，他不是发下誓言了吗？如果要有二心的话，让他的肠子肚子心肝肺都让狼给叼了去。嘿嘿，到现在啊，果然是应了誓了。书要简短，智花牵着马，哎，带着小姐来到陈其洼，已经到达了陆斌的门前，往里边这么一叫门，大伙儿出来这么一看，哎呦呵，智花回来了，大伙儿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，赶快把他们迎到里边，把小姐呢，暂时的送到后边，跟这个陆斌的。跟这个陆斌的妻子鲁氏在后边居住。大家伙问了问智化是怎么回事，智化就把自己如何被捉，夫人又怎么把他给放出来，又走在廖花岗那个地方怎么样遇见了五国南，还有公子钟林又如何的杀了五国北，怎么样搭救的小姐，把这些话讲完之后，问了问说现在大寨主怎么样了。那个药饼啊还没敢给他摘下来呢，他现在呢正在西屋呢。哦，那么赶快把他的姑娘叫来让他看一看吧，要不然姑娘也不放心呢。赶快从后边又把亚南小姐给叫过来，说你见见你的天伦吧。亚南来到西屋这么一看，只见他的父亲钟雄躺在床上边昏迷不醒，姑娘这眼泪下来了，不住的喊叫：“爹呀，爹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”蒋平过来说了这么几句：“姑娘， 你还不知道你爹的脾气吗？啊，来了以后净喝酒，喝完酒他就沉沉入睡，他可别醒了，醒了他不是骂人就是打人啊。行了行了，你先到后边歇一歇一去吧，等他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来叫你啊，赶快的把小姐带到后边去吧。等把亚楠小姐带走之后，志华赶快问了问呢，说有一个叫武国南的背着公子钟林，怎么直到现在还没有来到这个地方啊？啊，怎么一点音信全都没有呢？这可怎么办呢？要是这样的话，也没有办法把钟寻的药本取下来呀。如果他睁开眼以后，哎，要看见一双儿女了，咱们这话也好说。现在公子钟林不知下落，这便如何是好呢？可真把这智化给急坏了。那么公子钟林跟这个武国南他们到底奔往什么地方去了呢？哎，自打智化走了以后，武国南心中暗想啊，我这个真的把公子背到陈启旺，哎呦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很明显呢，他们是把大寨主带到陈启旺去了啊！大寨主肯定是凶多吉少，我要是背着钟林再这么一去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这不是把公子往死里送吗？不行，尽管我刚才已经发了誓了，如果说我有二心的话，不是被水淹死就是上吊死，我宁可我武国南应试啊，我也不能够把公子往那儿送。哎，我还是背着公子啊奔往越州府吧。他呀就背起了钟林往山下走。到中午了，钟林饿了，一再的喊，哎呦，那什么武大哥，武大哥，我饿了。哎，一再的哄钟林，别着急别着急啊，一会儿看见卖吃的马上给你买吃的啊，先忍耐一时先忍耐一时。就这么着呀，整整走了一天，倒是也下了山了，眼看着天色已晚了，哎呦，前面又有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呀背着钟林在岸边这儿正为难呢，哎，就看见那边啊过来这么一只小船。武国南高声呼唤，船家船家，把我们渡过去吧，啊，我们有薄银相赠，渡到对岸就成了。船家呢也是高声喝喊，哎，你们是到什么地方去呀？啊，我们到越州府。哦，正合适，我们正是越州府的船只啊，捎带手我们就把你们给带过去了。说着话呀，这小船呢就往岸边这儿划过来了。武国南这么一看，岸上武国南这么一看，船上边有两个船夫，一个呢岁数稍微大点，大高个，嚯，黑脸膛，脸脸糊的青胡茬，蓝布裤罐，光着脚，穿着这么一双大草鞋。旁边啊还有这么一个小矮个，长得瘦小不干的，空身啊穿着这么一个破棉袄，下边呢哎穿着短裤，也是穿着草鞋。哦，行行行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们搭了跳板，搭了扶手。说这话呀，您把跳板这么一搭，也搭了扶手了，国南就背着钟林就上了这只船了。人家把跳板这么一收，一高支开，约有数丈，来到河的中间了。这个大高个过来看了看钟林，嘿，要说这位公子长得还挺漂亮啊，嘿嘿，挺机灵的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一边说着话呀，一伸手就把钟林脑袋上戴那个赤金冠给摘下来了，拿着孩子帽子一转身就往这船头上跑。你想啊，小孩的帽子让人给摘了，孩子能不哭吗？ 小钟林这么一哭，武大哥，武大哥，您看他抢我帽子。这武国南一看呢、急急忙忙追到了船头，哎呀，你这个船老大呀，有这么招孩子的吗？你看孩子支点哭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话还没说完呢，说这位船老大呀，猛的一推这武国南，扑通一声就把武国南推到了水中。哎呀，到这个时候武国南全都明白了，干这是一条贼船的，哎呀，这边如何是好。武国南呐、虽然说会点水，那也就是太平常了，也就是狗刨呗，在水里扑扑通通扑扑通通扑通通通通也喝了这么几口水，好容易挣扎着来到岸上了。到岸上这么一看啊，那只小船啊早已经是无影无踪。哎呀，吴国南坐在地下是嚎啕大哭啊，心想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在我家主母面前立下誓言，一定要搭救我家公子，现在把公子给丢失了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哎呀，光哭也不管用啊，自己起来，哎，走吧。您想想，这是什么月份？冬至月，也就是按现在话说，是阴历的十一月。南方虽然说比较暖和一点，但是在水里边挣扎半天，浑身衣身全都湿透了。小风这么一吹，再加上飘点雪花，把这个武国南给冻得呀，浑身颤抖，上牙直打下牙。自己走来走去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前边有个树林子。武国南来到树林子这儿，往这儿这么一坐，越想越难受，越想越伤心呐、我武国南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？我对不起我的大寨主，对不起我家夫人，我更对不起，哎呀，那丢失的公子钟林呐、我家公子从小娇生惯养，现在被人家抢走了，不知道他落何方。公子啊，公子，这都怪我武国南一时大意。哎呀，我有何脸面活在世上？他是越想啊，心越窄，抬头一看呢，那儿有个歪脖树，行了，既然我不能够搭救我家公子，我活在世上又有何用呢？我不如就在这个地方了此残生吧。想到这儿，吴国南呐、就把自己的腰带解下来了，来到歪脖树这儿，把腰带往上这么搭起了这么一个扣，然后跪在地下磕了几个响头。寨主夫人，我武国南对不起你们了，我只有下世结草衔环再报答你们的恩情吧。说完话，他蹬着石头把脖子往里边这么一伸，武国南要上吊自尽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欢迎是信物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。 武国南来到树林子里边，往这儿这么一坐，越想越伤心，越想心越窄呀、心想公子钟林丢了，我还有何脸面去见寨主去见夫人呢？ 我不如啊，就在此了此残生吧。想到这儿，就在旁边歪脖树这儿把腰带解下来，往上这么一搭，系了一个扣，跪在地下磕了几个头，大喊了一声：“寨主夫人，吴国南对不起你们了，只有等到下世，哪怕是结草衔环，我也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。”说完话起身来到歪脖树这儿，蹬着一块石头，把脖子就往绳套里边这么一伸。哎呀，当时啊，俩眼这么一发，黑晕晕沉沉，就觉得好像自己呀、要奔往他乡而去。猛然间呢，又听见旁边有人说话，又一再的给捶后背掐人中。吴国南微睁二目这么一看，眼前呢站着这么一个人，中等格，看上去40多岁，蓝布裤褂，白袜青鞋，有这么一部青胡须，带着这么一个呀蓝色的毡帽头。哎呀，自己心想，我是被这个人把我给救了。哎呀，恩公啊，你是把我给救了。哎呀，这位，我看你年岁不小了，为什么在此寻此短见呢？哎，我跟你说也没有用啊。哎，背不住你说出来，我就能够替你分忧解愁啊。你说说到底是什么事情，也背不住呢，我能给你帮点忙。哎，吴国南呐，就把自己的主人如何遇难，自己怎么样发下的誓言，又如何的背着公子钟林，想不到坐上了贼船，被人家打入水中，现在不知道我家公子爷奔往何处，我对不起我家的主人，没法活了，所以我才在此寻此短见。就把这些话这么一说，这个人听完了以后皱了皱眉。哎，我问问你吧，你这个坐的这条船上边是不是有两个水手啊？是啊，一个大高个，一个小矮个。对啊，就是这俩人。哦，那就好办了啊。怎么，这位老哥哥您知道，哎，我跟你说吧，我姓胡，叫做胡七。哎，就在前边那儿啊，哎，我开了这么一个小酒铺，有什么话呢，你跟着我到那儿去，到酸斗铺，我那个小酒铺那儿，你呀、先喝点酒暖暖身子，好不好啊？有什么话呢，到那儿再说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有主意。哦，是是是，太谢谢您了，太谢谢您了。就这么着，吴国南跟着这位胡七呢往前走了这么一阵儿，却是来到酸斗铺这儿，有这么一个小酒铺。伙计一看掌柜的回来了，还带了这么一个人，这个人浑身上下湿湿漉漉的，赶快的往里边让吧。把他让到什么地方，本来这酒铺就不大，外边呢摆了那么3-4张桌子，那儿啊有这么一个柜台，柜台里边呢就是人家胡七自己住的房间，就把他呀让进了人家自己的柜房里边去了。到了里边，这位胡七吩咐伙计啊，把我那个干衣服啊拿出来啊，给他先换换吧，让这位先把湿衣服脱下来换上换上。又烫了壶酒，你啊先喝着酒先暖暖身子，有什么话呀咱们再慢慢说。那什么伙计，哎，怎么着掌柜的，你啊干脆上板关门，今天咱们这买卖也不做了。哎，是我听您的。伙计过来呢，刚要关门这功夫，从外边啊走进这么一位年轻的壮士人，人家这个脚呢，一只脚已经踏进他们酒馆的门里边了。你说这门还怎么关？如果说人家还没进门呢，您可以跟人说现在我们马上关门了，人家一只脚已经走进来了，这伙计也为难呢。哎，得您进来吧，我们呢本来想关门。哦，我讨杯水喝。有酒吗？有酒有酒啊，你得给我烫点酒。行行行，弄俩菜。好，这都好办。于是把门就关上了。 这位壮士就挨着柜房旁边啊，有张桌子，就往这儿这么一坐。人家呢，把这个酒啊、菜呀、啊、都给他端上来了，也没有别的，也就有点什么花生豆啊，哎，有点什么豆腐干啊，什么酱牛肉啊，就这个，把这酒啊，哎，也在这这么一搁。这位壮士自斟自饮，就听见柜房里边那个胡七呀、啊，跟武国南俩人说上了。这件事儿好办啊，你听见没有？哎呦，您可千万千万想办法得搭救我家公子啊。嗨，说是说啊，我可告诉你，我只能给你出主意，你让我去抢人家，我可再不敢抢。因为什么？要说这个地方谁不怕他呀，他们两个人在这儿是非常的蛮横。这位壮士听到这儿心想，怎么着，此地还有如此蛮横之人，我不得不管。这位壮士的酒也不喝了，站起来就奔人家贵房这儿一掀帘子，他就进来了，把这胡姬跟武官男吓了一跳啊！啊，您这是？抬头一看，这位壮士年岁不大，也就是二十来岁，身高在70开外。长得是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龙，头上戴青缎的5升公子巾，身穿青缎的仿身小袄，紫绒绳打就十字块，巧系蝴蝶扣，灯笼座儿散掖在肩膀头，紫色的大带纱腰，青缎子的兜裆滚裤，薄底快靴，紫黑的脸膛那真是红中透亮，亮中透红，红中又透着黑，紫汤汤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，浓眉高挑，虎目圆睁，鼻如玉柱，唇若丹霞，肋下佩刀，敞佩的这么一件英雄裳，往这儿这么一站，分明是英雄少年。这俩当时全愣了啊，这位壮士您这是啊，刚才我听你们演讲，怎么此处还有又凶又狠的恶霸不行吗？哼哼，我专门爱管闲事儿啊，请问壮士您尊姓大名？在下小义士爱虎。哦，是是是，爱壮士，爱壮士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？跟我说说吧，我一定会拔刀相助。哦，是是，您请坐，请坐。于是武国南就把自己怎么遇难跟他这么一说，再听胡七这么一讲啊，我听这位武大哥所讲的呢，他说的这个两个船夫我都认识，是我们此地人士，一个呀叫做狼讨儿，一个呢叫做车云。这狼讨儿呢还有个妻子是赵氏，要说呀他们两个人是把兄弟，专门做这个水上的买卖，有的时候突然间陡然而富，有的时候是一贫如洗。您想想啊，像他们这样的人有了钱就胡花乱糟啊。而且啊，我还听人说了，就是狼讨儿这个妻子赵氏，嘿嘿，跟他这位拜弟呀、啊、车云两个人啊还明铺暗盖，只要是这个狼讨儿不在家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呢、啊、就有奸情，是这么一回事儿。哦，爱虎听听把头一点，他们住在什么地方？说离此处不远，就在渡口旁边那儿有这么一个狼窝屯，哎，就在那儿住。哦，那么烦劳你能不能够把我领到那个地方啊？啊，领道可以啊，别的事儿我可不敢干，因为这两个人太凶狠了，别的事儿你就全都甭管了啊。而且告诉武国南，你放心吧，只要你家公子真的被他们掠夺而去，我想尽办法也要把你家公子从狼嘴里边救出来。武国南听到这儿跪在地下那头便拜，爱护用手相搀，你不必如此，咱们赶快救人要紧，酒我也暂时不喝了，咱们快快前去。就这么样，这胡七呀带着他们两个人就往前走，来到河边了。胡七用手一指，您看这不就是摆渡的渡口吗？哎，他们那只船可没在这儿， 再往那边一看，哎，你就往北边瞅，您看见没有？就在村口旁边那儿，北边那，哎，您看见了吗？哎，那不有两间房子吗？那不亮着灯的吗？那就是他们的家。哦，一间屋子呀，是这个郎讨儿跟他妻子赵氏住。那间屋子呢，就是住着他的拜弟车云。 哦， 行了，我就把你们二位领到这儿了，我得赶快走了啊。好，你回去吧。等这个胡七走之后，小英雄爱虎把外边英雄场这么一拖，就交给了武国南。没别的，武大哥，您先在这儿等一等，我过去一会儿我就回来。哎，是，您要多加小心，你放心吧。爱虎蹑足千宗的就奔这两间小房过来了。来到跟前的侧耳细听， 哦， 这里边啊正是男女调情浪荡之声。就听那女的说开了，嘿，要说你小子可真有福气，你看你大哥呀今天得了那个孩子以后，他呢肯定的要把这个孩子送到越州府去，到那儿卖个好价钱。他这一走啊就是两三天，这两三天呢咱们两个人可以在这儿好好的快活快活，谁说不是啊，我的嫂子，您看这两天呢可真把我憋坏了，来吧嫂子，我可太想您了。爱虎听到这儿不由得气往上撞啊，好一对狗男女。说到这儿，小爱虎啊来到门前，插楞拔出钢刀，用这个刀尖呢把外边这个门就给拨开了，轻轻的把门一推，一矮身就来到了李金屋的门前，唰，伸手怎么一撩着门帘，蹭着一下就窜进去了，把这对狗男女给吓的呀，哎呦，你是什么人，休得胡言乱语，一刀噗就先把这个车云呢人头砍下，把那个赵氏吓得呀浑身颤抖，体如筛糠，跪在炕上捂住的磕头，哎呦大爷，您饶命，您饶命，您饶命吧。我来问你，那个小孩被你丈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如实的讲来 啊。这位正是，您听我慢慢跟您说，大爷，我跟您说呀，这都是我那个丈夫一人做的事情，他呢那个从船上面说抢来这么一个孩子来，您看他把他的衣裳啊帽子全都扒下来了，又换上一件别的衣服，他带这个孩子呀用船，他们说好像要奔往越州府，说呢到那儿能把这个孩子卖出一个好价钱来，就这么点事儿，我这不是趁他走，我这个 他也刚说到这儿，爱虎再也不往下听了，持刀就这么一抬，那刀唰的一下啊，嘿嘿，这位赵氏啊他也是人头滚顶，就这一下啊，您再看吧，这赵氏啊被人头砍下躺在了炕上。爱虎看了看旁边有小孩的帽子，小孩的衣裳，伸手拿起来抱在怀中，他呀就从这个房间里跑出来了，噔噔噔噔噔来到武国南的面前。武国南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位壮士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我那个公子呢？你看这是不是你家公子的帽子？是不是你家公子的衣裳啊？这都是啊，哎，咱们迟来一步，爱虎就把赵氏所说的话，那个郎讨儿怎么样的把钟灵公子带走了，要奔往越州府，要卖这个孩子。武国南听到这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哎呀壮士啊，无论如何您得帮着我们搭救我家公子。爱虎伸手把他搀起来，你放心吧，既然这件事情我管了，我一定管到底，走走走，咱们赶快奔往越州而去。于是把小孩的衣服交给了武国南，从武国南手里边又接过了自己的英雄场，把英雄场配好喽，他们两个人又直奔越州而亡。您想啊，黑夜之间走这个道路 方向呢变得也不是太准。他们呢一直往前走，一直走到啊盯住快二更天了，皓月当空啊，走着走着，哎，这五国男停住了脚步。哎呀，壮士，您看您看啊，你看见什么了？你往地下看，怎么这不是大草鞋的脚印吗？哎，对呀。爱虎见月光一矮身，仔细观看，不错，要说这只脚可够大的，这肯定就是那个狼头儿他穿的鞋。咱们顺着脚印往前找，对，顺着脚印往前找。找来找去呢，哎，发现前边啊有这么一个小院，而且是灰白的墙。哟，抬头再一看，墙里边高杆之上挂着这么一盏灯笼。仔细的一看，墙上边有三个大字，是婆婆殿。哦，来到这个地方了。爱虎告诉五国男，进去以后休得声张，咱们先打店看看是不是他们住在这家店里边了。哎，是。五国男上前啪啪啪一叩打店门，功夫不大，里边有一位老妈妈，那就是干妈妈呀，把这门开开了。哎呦，二位敢是住店的吗？啊，行至中途我们是要住店啊，那您就里边请吧。五国男跟爱虎跟着这位干妈妈走进了店房，干妈妈把门重新关好，绕过了影呗，来到院子里边这么一听，哎，那东屋那儿啊传来了小孩的声音，我要找我五哥哥，我要找我五大哥，找我五大哥啊。国男这么一听，这不是我家公子中人的声音吧，伸手啊就一拽爱虎，爱虎也赶快一拉五国男，冲他连连的摆手，没意思，你千万千万不可声张。就他们俩人这个动作已经被干妈妈看在眼里边了。哟，二位这是干什么呢？进到我们这个店里边干嘛还这么拉拉扯扯的？啊，老妈妈没有别的，我们两个人在说自己的事情呢，与您无关啊。你看吧，只有这个西屋啊这儿还空着的，你们是不是到西屋安歇呀？有劳妈妈带路。怎么着，这干妈妈呢，哎，把他们领进了西屋，进屋以后先把灯给点着了。五国男心里有事儿啊，他呀从这个屋里边出去，站在院子里边还要仔细的听一听到底是不是公子中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爱虎呢一再的问这位干妈妈啊，请问店主家您尊姓啊？还有什么尊姓啊？店姓干。哦，原来是干妈啊。爱虎一听，你是谁的干妈？哎呦，这不是你要叫吗？又不是我让你叫的。爱虎不吃乐了，要按年纪来说跟您叫一声干妈，哎，也未尝不可。哎呦，客官，我们可是实在不敢当啊，请问客官您尊姓高明啊？啊，在下姓爱，名叫爱虎。啊，这干妈妈妈一听，怎么你是爱虎？干妈妈心想啊，怎么那么巧劲啊，前些日子刚给我女儿蓝娘儿定的亲事，我们那姑爷叫爱虎，今天怎么来的这位他怎么会叫爱虎呢？啊，那么请问您是哪里人士啊？ 我是卧虎沟的人。 啊，那么卧虎沟那一沟里边有多少个爱虎啊？爱虎一听您问这叫什么话呀，什么叫我们那一沟里边有多少爱虎？爱虎说这话呢也就不好听了啊，我们那儿有一沟子全是爱虎。这干妈妈心中暗想，好小子，哦，上我们这儿找便宜来了，甭说呀， 你准是听说我把女儿许配给爱虎了，所以你上这儿谎称爱虎想占我们家的便宜。 嗯， 看你这小伙子模样倒挺不错的，但是有一样，你怎么能长这样的心眼呢？好小子，一会儿我就让你老实了啊。行了，您是不是还用点韭菜用点饭呢？当然要用，我给您准备去。好，妈妈您辛苦吧。说完话呀，就是这位干妈妈转身出去了。那个五国男呢，急急忙忙进来。哎呦，哎，壮士，刚才我听得特别真切呀，啊，你也过来听一听。爱虎跟着五国男就站在门前侧耳细听，动物那儿啊不单嚷嚷，而且那还打开孩子了。孩子一再的喊呢，我要找我五大哥，我要找我五大哥。哎，找什么五大哥呀？啊，明天有什么话明天再说。那不成，我现在就要找五大哥，再嚷嚷再哭我可打你啊，啪啪啪啪。那真打呀。就听见那位干妈妈在外边也搭了茬了。哎哎，我说那位客官呢，你老打孩子干嘛呀？这孩子是你什么人呢？啊，这孩子是我儿子，我管我儿子你也管呢。那孩子直接喊他要找五大哥，这五大哥又是什么人呢？啊，他要找这五大哥呀，那是我大儿子。五国男在这屋这么一听，心里话，嘿嘿，你还是我重孙子呢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这干妈妈在外边一劲喊，你可别在我们这店里边打孩子啊，你老打孩子，孩子老哭，别人可怎么睡觉啊？干脆你开门，我们走人，趁早，你们赶快走，我给你们开门去。呵，五国男一听，哎呦，壮士，这可怎么办？他们要走，放心吧，他们走了就好办了。说着话呀，眼瞅着婆子把门开开，哎，就把这个狼讨儿带着钟林全都给放出去，把门关好。随着这个婆子就把这个韭菜呀给爱虎他们端进来了，然后微微一笑，人家可也就出去了。爱虎告诉五国男，你就在这儿等着我，我出去一趟，一会儿我就把公子钟林给叫回来啊。说着话，爱虎把英雄场这么一拖，背插钢刀从屋子出来，到墙头这是越墙而出，他又搭救钟林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各位乘客，前方到站是动物园。 朝阳安，一个不起眼的地名，就在动物园对面车公庄大街北侧，如今只有几个门牌号提醒着这个老地名的存在，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前，这里却很少有人不知道。当年北京城最活跃的票房之一就在朝阳安，老北京的戏剧和曲艺爱好者凑到一块儿，在这里吹拉弹唱。那段时光是张学凯最怀念的岁月。张学凯生于1935年，京城名票，连珠快书项目非遗传承人。上个世纪40年代以后，他以演唱连珠快书而知名。张学凯的表演声腔激越，朝阳安票房的听众次号小凤凰。上个世纪40年代以后，他以演唱连珠快书而知名。张学凯的表演声腔激越，朝阳安票房的听众次号小凤凰。

囤货的现象发生，咱们十盒起订，二十盒封顶。担心订多了喝不完的朋友也可以完全的放心，瑞麟提供寄存的服务，您喝多少就先提多少，剩下的喝完了您再联系发货，保证都是最新鲜的生产日期。690元带回家十盒瑞麟羊奶粉，感受五个月的羊奶滋养，每天羊奶的花费低至4块钱。4007106108 4007106108，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，您看货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，不满意直接拒收。还有最后的十秒钟留给您来拨打电话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关云长，知识热血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窦建德一听罗成来了，当时面如土灰，哆嗦上了。哎呀，市民呐，你可得保护我呀！这，李世民看看他的舅舅，瞧瞧外边罗成，心想这个事儿不好办。夏明王窦建德在唐营中被追杀得走投无路，万般无奈找他的外甥李世民求情。他说，世民呐，我和你娘是一奶同胞，救救老夫吧。李世民一看他也怪可怜的，一看他胡须散乱，身上带血，没有一点长辈的架子，打了个嗨声，保命是小事儿，可你办这事儿，哎呀，就在这阵儿，有人来报说罗成元帅求见。窦建德一听罗成两字儿，吓得浑身颤抖，体似筛糠。哎呀，市民呐，快救救我！李世民知道，罗成看见窦建德肯定得要他的性命，忙说，你起来吧，到我的围屏后边躲一躲，不叫你别出来。哎，窦建德爬起来急抢几步躲到围屏后边。李世民说，有请罗元帅进帐回话。话传出来，只见罗成手按剑柄，气宇轩昂，腾腾腾来到帐内。千岁可好，罗成有礼，要跪倒磕头。李世民一看罗成心疼啊，只见罗成浑身见血，白盔白甲白战袍都染成红的，急忙站身用手相搀。哎呀，千万不要大礼参拜，来呀，赐座。有人在上手给他搬个座位，罗成坐下。李世民问了问战场的情形，罗成就把连杀朱灿、王世充、高谭胜、段达、孟海公的经过说了一遍。李世民说，哦，罗元帅智勇双全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，功高盖世。罗成说，千岁呀，你也不必高抬我，我打算天亮攻进洛阳城，在四门之上和鼓楼上悬挂五家反王的人头，显一显我大唐国的国威。现在呢，就差一个了。徐茂公在旁边一听这话就明白了，这是冲窦建德来的。李世民还没转过弯来呢，啊，罗元帅，还缺谁的人头？罗成并不知道窦建德就在帐内， 他想炸一下子，炸对了就要了窦建德的命，炸不对我认个错也就完了。他把小脸一绷，眼皮一翻，哎，千岁，你说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，缺谁还缺窦建德的呀，我追杀夏明王窦建德，窦建德就在你的帐内呢，对不对？啊！李世民心说坏喽，感情我舅舅进帐叫他看见了，只好说，哦，罗元帅不错，窦建德是来找我，他苦苦哀告，低头认错，我想他过去是反隋的英雄，只是一步走错，饶了他便于安抚天下，甭管怎么着他还是我的亲娘舅，我不容他谁容他呀，逆伦背礼了。哦，罗成说，我奉命索拿武王，他向你哀告认错，你给他饶了，难道说他就不应当哀告哀告我，也向我认个错吗？我父亲在北平府被窦建德带兵射死，他可恨我有杀父之仇啊。李世民一想也对，罗元帅，那让我舅舅给你赔个不是，这也是应当的。徐茂公心说坏了，他直冲李世民使眼色，李世民看见没有？看见了，没有理睬，那意思难道罗成这点面子还不给我吗？我已经跟你说了。徐茂公又从桌子底下伸出手来去蹬李世民的衣服，李世民用手把他手扒拉开了，冲着后边喊，舅舅您出来吧，请您给罗元帅赔个不是，你出来呀。窦建德没辙了，从围屏后边哆哆嗦嗦地走出来，冲着罗成跪下磕头，罗元帅，我给您赔礼了，我外甥已经饶恕我了，也请您饶恕我吧。他那意思是，李世民都饶我了，难道你还敢违抗秦王的命令吗？此时罗成右手摁住左胯边的宝剑挽手，大拇哥顶住崩簧，正言厉色地说，你是窦建德啊？正是。窦建德，你认错也好，赔不是也好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是反王不是？啊，我错了，谁都有个错，我就问你是反王不是。窦建德被逼无奈，只好说，我虽说是反王，可我外甥把我饶了。哼，你是反王，隋朝倒了你还自称反王，你敢反大唐国，你好大的胆子。他一抬腿正踹在窦建德的肩头上，把窦建德踹个仰面朝天。就在同时，罗成苍啷啷抽出宝剑往前一身，剑尖扎进窦建德的心口。当时窦建德翻翻眼睛，蹬蹬腿，绝气身亡。李世民压的一声，手扶桌案蹭就站起来了，二目发直，他愣到这儿了。他做梦都没想到罗成敢当他的面把他的舅舅给杀了，是反王不假，那是我的亲娘舅啊。就看罗成用宝剑把窦建德的人头割起来，打掉头盔，往着法器滴了滴血，千岁，我把他宰了。李世民脸色煞白，惊魂未定啊！听了罗成这句话，他一哆嗦，赶紧把脸色变过来。罗元帅，唉，我让我舅舅给你赔个不是，你饶了他，这是人情；您不饶他，这是本分。 我本想把他借进京城，交给我父王发落，这也不单是看在他是我舅舅，也是想他过去反隋有功，如能降服大唐，也便于收降他留在北平府的人马。既然罗元帅将他杀死啊，这也是他反唐罪有应得，杀了也就杀了吧。罗成没说话，把人头往后腰这一掖，千岁告辞，转身走了。李世民哭丘坐在椅子上，心想罗成真是心狠手黑呀，真能下去手啊。来人呐，把窦建德的尸体承殓起来。李世民这边承殓窦建德暂且不提，再说罗成，他来到东山坡的下坎，叫手下人在下面挖好一个土坑，人多好干活，一会儿就挖好了，上边盖上薄板，再铺上芦席，掩上浮土，叫军卒埋伏在两旁，又派几个人站在西边高坡上，用四根白蜡杆高高的挑起一串串灯笼来。是啊，在半山坡挑了这么多灯笼，他醒目啊，他自己横枪立马往当中一站，干嘛呀？一切准备好，单等着捉拿单雄信。再说程咬金方才又走了单雄信，在乱军之中程咬金偷偷溜走了。这回好，单雄信看不见程咬金，也找不到罗成，又丢开了王世充，把他急得哇哇暴叫。当初他三踏唐营已然知道，程咬金也告诉他，当初唐王有密令不许伤害他，许他到营盘里左冲右撞，不许伤他，所以他纵马轮槊在营盘内杀来杀去，无人抵挡。唐兵唐将见着他躲闪不及的，被他打死不少，你看那几路反王寸步难行啊，唯独单雄信没人管。天骄五谷，东边的天空微微发白，单雄信正找不着对手，像头狮子一样左撞右撞，猛一抬头，只见东边的山坡上挂着一串灯笼，灯火通明，就在半山坡上，小冤家罗成立马横枪，撇着嘴冲他晃脑袋呢。单雄信哪知道这里设下埋伏啊，大吼一声，小罗成你跑不了喽！哗啦啦啦啦啦，马往前撞，忽然扑地上连人带马掉入陷坑，两旁伏兵四起，有人拿挠钩套索把单雄信搭到了坑边，妈肩头拢二背给绑上。罗成吩咐来啊，把他押走，然后给各营各路战将送信，让他们迅速从四面八方围困洛阳。罗成命令传下，不多时各路人马把洛阳城围个水泄不通。程咬金打马来见罗成，哎，老兄弟，单武帝怎么样了？罗成告诉他，单雄信坠入陷坑，被俘遭擒。程咬金回到城西本队，罗成带领手下儿郎要人们高挑帅旗，举着五家反王人头来到北门外，冲着城头高喊，开，城上人等听真，我乃大唐元帅罗成，你们五家反王俱已伏诛，你们若赶快献城投降，文官武将兵卒人等一律不杀，还要量才录用， 若不投降，杀金城去，杀个鸡犬不留。守将把罗成的话往城里传，一时间合城兵将都知道了，文官武将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一起来找军士张金波。有人挑头说，张军师啊，城外罗成喊话说武王俱被诛灭，要咱们赶快投降，文官武将量才录用，不然就要杀进城来，这么大势已去，你看是不是现成啊？张金波听了这番话，眼珠子转了转，现成，他合计别瞧罗成说的好听啊，从打扬州起事，我就是王世充的军师，他饶谁也饶不了我呀，现成我先死。想着这说，不行，不能现成，我另有打算。文官们一听，什么？你算了吧，来呀，咱们先把这老道捆上。文官一发话，武将到近前，七手八脚把张金波捆上了。文官武将愿意献城，分头传令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城门大开，北门兵丁呐喊，罗元帅，我们献城归降喽。紧跟着洛阳的文武官员迎出城来，打着白旗把张金波推到罗成马前。罗成哈哈大笑，命人将张金波压下，带领大军进城，南东西三门的唐军也进了城。罗成命人改换旗号，除榜安民，不必西表，单说程咬金进了城，带领军卒飞马直奔驸马府。程咬金是真着急呀，心想，二哥耶，你伤的可真是时候啊，如果你在军中为帅，我看不一定单雄信是今天下场，现在二哥不在，只有我，看看弟妹去吧。这阵玉花公主见单雄信一夜未归，正要寻死上吊，好几十个婆子丫鬟围着夫人呢，大唐国奉旨恩收单驸马，驸马爷不会出事的，您千万别寻短见。玉花说，他死不死我不等了，跟他担惊受怕我就受不了，我先走。正说着有人报现成了，啊，城已经丢了，甭管我哥哥也没了。他拿起剪子就想自尽，就在这一阵程咬金到了，大家认识他呀，哎呦，程四爷，四王爷，您快来吧。程咬金腾腾腾腾腾往后走，也顾不得什么大的伯子弟妹啊得避嫌，没那事儿。五弟妹，哎，你千万别寻短见，哥哥我来喽。玉花这阵儿看见程咬金，算看见亲人了，放下剪子赶紧施礼，四哥，我给您磕头了。别磕别磕，我来告诉你，我五兄弟还在呢。啊，他现在怎么样？他被我们擒住了，擒住就是保护了，你放心，我们奉旨恩收，他是佛爷眼珠子，谁也不敢动他，如有差错，四哥我承担一切。哎，好，程咬金派四个老兵帮助婆子丫鬟照看玉花，怕他再行着事。玉花说，四哥呀，我听您的，不再胡思乱想，就等您的信儿。哎，弟妹，这就对了啊，我走了。安顿好，反身出来，带人到西门内处置内务。这时候秦王李世民已经稳坐洛阳王府，各项善后事宜自有罗成指挥调度。罗成命人把五个反王的人头悬挂四门，窦建德的脑袋挂在鼓楼的高杆一上，各路兵将守住要塞路口，随后收募散兵游勇，开仓放粮，赈济穷人。 洛阳百姓一看大唐王师军纪严整，秋毫不犯，无不额首相庆，诸事完毕。李世民见众将聚到王府大厅之上，罗成说了说安民的事情，最后说：千岁，单雄信被我拿获，应当如何处置呢？李世民说：众将鞍马劳乏，咱们先摆酒为罗元帅和诸位庆功，单雄信的事明天再办吧。好，就依千岁。罗成说：洛阳已定，诸事可以从容处理，唯有这王世充的军事，张金波当初是樊梨观的老道，此人作恶多端，又不肯归降，应当即日处决，以快民心。好，此事就交罗元帅处理。是，罗成传下命令，有人书写张金波的罪状，在鼓楼前一贴，讲着恶道，枭首示众。王府内设摆庆功宴，众人推杯换盏，唯独是程咬金吃不下去。为什么？他惦着单雄信呢。我这五兄弟吃着饭没有？他爱喝酒，派人打听打听。有人告诉他，派20名军卒在那看着单将军，吃喝一概不缺，送没送被褥啊，都有。啊，秦王怎么处置他呢？要是我二哥在这儿，跟他能说上话，别看他管我叫成王兄，我跟李世民还差着一格呢。甭管怎么地，明天他要胆敢杀了单雄信，我程咬金就敢拿斧子把他抹了。一夜无事，第二天清晨早饭的过后，李世民升坐银安殿，上手坐着徐茂公罗成，下手坐着刘文静，众战将两旁站立。李世民说：今天小王要办理单雄信的事情，来呀，把单将军请上殿来。是，有人答应转身走了。徐茂公扭头看看罗成，老兄弟，我说话也不怕你过意，你五哥瞧见你准得生气，你是不是躲一躲好啊？罗成说：那我就躲躲吧。哎，我所做的事儿是招我五哥生气，不过我可是对大唐国忠心呐。李世民说：罗元帅，这我都知道，你要能躲一躲那就太好了。好了，罗成起身走了，躲在大殿后边去。单表单雄信被擒之后，押进洛阳城，关在洛阳王府一座跨院的北房内，有亲兵伺候他，给他去掉绑绳，只留手铐子，好吃好喝百般款待，早上还喝两杯酒呢。军兵过来：武将军，我家秦王千岁请您到大殿谈一谈。好，头前带路。说着起身跟着亲兵出了屋门，直奔银安殿。来到银安殿上，抬头一看，哟，他气不打一处来了。就见正当中坐的李世民，上手坐的徐茂公，下手还坐着一个文官，两旁站着程咬金、尤俊达、齐彪、李豹、屈突星、屈突盖、鲁明月、鲁明星、金城、牛盖、尉迟敬德，还有一个武将不认识，就是豹子张青。除了敬德和两个不相识的，这都是贾柳楼结拜的兄弟，他看了能不生气吗？哼，可恼啊，可恨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